沉，懂得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又全都想起了。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然没怀疑过，反反复复又不是当初深深深爱过。我试着恨你却想起你的笑容，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 如果，这是女孩最喜欢说的两个字。探其缘由，很简单。把如这个字拆开就可以了，如左边是个女，右边是个口，女孩说话就是如，而果就是女孩，对吗？除了如果，女孩还喜欢说如何，如刚才解释了，而何呢？左边是个人旁，右边是可，可人就是果，就是女孩，对吗？这些猜字游戏毫无意义，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猜字，如果猜心更没有意义。 窗外没表情的屋檐下，我又在想着他，呼吸的疼痛，熟悉的问候都没有了温柔，微风又在吹，笑我多狼狈，仿佛全世界摧毁。不是谁的错，谁留在角落，谁比谁更落魄。你没留下，再美好的也错过，没做完的梦直到最后转身才懂。你先说的晚安，你先说的喜欢，最后给你的话让我们走散。我没有一点不安，只是有些难堪，能做的只有不回头看。你先说的分开，你先说的抱歉，可为什么又在我面前出现？我真的有点不安，不仅有些难堪，也做不到不再回头看。最后是你的话让我们走散，

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，你讲的淡定轻松，我看着无言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爱常有始无终。 如果你问我，我会说可以再试一试，重来一次。可是你愿意吗？你敢吗？我望着你一步步往后退，我不愿转过身就此离开，因为我可以想象在我背影消失之后你的表情。其实退着走很危险，我们看不见身后的路，不知道后面是什么，所以还是让我们转过身，把手握着，就这样握着，待会儿重来。 沉默是黑夜，我独自欣赏哼唱，为什么天黑，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，在纯洁融化也无法拒绝，只能是这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，停留

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，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，不喜欢脸的未来不是你，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，趁我还没有偶报之际，趁你还愿意，趁我还没有过报之际，趁你还愿意。 不是遥不可及的，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故事已经开始，沉醉释放的爱如此的美。